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今天是2018年的6月1号，在这儿呢也是祝愿全天下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给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创指险守1700点，沪指跌 0.66%。 另外也将关注到中国 A 股股票今天正式纳入名胜指数。另外呢，北京自行购买二手房可网上申请资格审核。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我们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一聊在儿童节购买儿童保险的注意事项。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案例分析。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是股市收评，今天受外盘影响，沪深两市早盘双双低开，三大指数随后缓慢拉升。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报 3075.14 点，跌 0.66%， 深证成指报 10169.35 点，跌 1.23%， 创业板指报1709.55 点，跌 1.96%， 中小板指报 7001.55 点，跌 1.35%。沪市全日成交 1665.49 亿元，深市全日成交 2089.86 亿元，较昨日均有所缩量。从盘面上看，农机、钢铁、券商居板块涨幅榜前列，啤酒、生物制药、医药居板块跌幅榜前列。那也是结合本周的股市以及今天的一个收盘情况，我们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盘面的情况。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又是一周没见了，这一周我相信确实上周很多的疑云，我觉得通过这周很多这个消息的报道之后，以及对股市造成的一个影响，我们大概都能明确目前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您说呢？ 确实啊，那么这周就是主要是周三这个大幅低开。我们都知道又是黑天鹅啊，又是这个特美普的 这个特朗普要出尔反尔，刚声明那个联合声明刚十天之后，这又来了500亿又重敌，这事儿完了，这反正国际股市也都大跌。周三这一棒子又给砸下来了，所以这周是都受阴险了，收的还不小。那么这是一个外因啊，今天我看那个纪委有篇文章说，这个外因应该是主要的，对股市对 A 股的冲击啊，应该是主要的。说了这么一句，一篇文章啊。那么这个我觉得还有几个抽血的事儿，就是造成资金量短缺的，也是导致这个下跌的也是因素之一吧。当然没他的这么大啊，你比如说这个本周农行啊，这个蒸发一下就1000亿， 没错。 还有这个你比如说这3个月啊，有人测算是将近1万亿的，就6、7、8，将近1万亿的接近到期。再加上这个接二连三的独角兽巨无霸上来了。这可是这也够抽血的， 没错 啊，一下市值那么大，谁接得住的就得钱啊。另外这个如果6月底又是有一个银行考核的事儿，所以这方方面面这都是这个本来这个外围资金啊就没怎么进来，就是存量资金博弈，那你这存量资金这逐渐被这就冲这个独角兽这个左一抽右一抽，那你这玩意儿这股市这重心就不好办了， 确实禁不住啊。 对，还有一个更大的内因，就是我2月份就已经分析了，今年的攻坚战也好，叫去杠杆也好，叫去除僵尸企业也好，直接反映在这个以银行为首的周期性板块上，就会承受巨大压力。 没错， 所以这个周期当然没起，那么上周这个判断也是略微乐观点乐观了点，我说可能仅仅是在这种多重利空的情况下，有反弹也是极弱势的反弹，这里又一点没，几乎尤其是周三这又来一个出乎意料啊。所以是下跌的，但是我对板块的这个预测啊还是这个比较准确的。 对，就是那些热点板块嘛。 对，上周我说了，就是啤酒白酒啊，这个医药啊，乳品，反正就说了这几个，那都是涨的啊。那么周五今天有所下跌，尤其是涨得高的啤酒， 是啤酒今天跌了， 还有这个医药，这两个都是近期涨幅比较大的。但是就跟我今天那个博客的题目似的，我今儿的博客题目就是大盘多磨难，消费大扩散。就是现在消费，尤其是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消费品，包括大家多关注这几个板块啊，比如说食品加工制造，饮料制造，景点及旅游，酒店及餐饮，服装家纺，新零售，乳业，家居装饰，难得的是呢，昨天我好好看了看这类品种，这许多涨幅啊也是刚从底部刚起来， 没错， 这比不了那个茅台、格力去年涨得欢的白酒、白店，也比不了前期涨的医药、啤酒，都是好多都是在底下呢。而且再一看这市盈率啊，有的还真低，就10几倍呢，20来倍呢，反正沾消费的边儿啊。我觉着既然判断下周或者有反弹，现在就是这个预期啊实在是不是太乐观啊。你比如说这个特朗普，这个连铁磁的哥们儿都下手啊， 这个欧盟也好，加拿大也好，加拿大那多词啊，照征不误， 也是要征税的嘛，哈、 啊。对，所以这玩意儿，你说他对他这个铁杆的这哥们儿，这都是下得去手，那这玩意儿就难说了。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找消费股啊，这个抗周期啊，抗不确定性。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您做的连线，谢谢，我们下周再见。 好，谢谢。 好的，连线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从今天开始，中国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指数，中国的资本市场国际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什么是名胜指数呢？名胜指数是全球投资组合经理中最多采用的投资标的。据估计呢，在北美以及亚洲，超过 90% 的机构性国际资本、国际股本资产是以名胜指数为标的的。换句话说，从6月1号起，国际投资者在配置全球资产时，将按照应比例选择配比中国的 A 股股票，那中国的资本市场由此也会实现一个新的开放。再来关注一下汇率，因为美元继续回调，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上调66基点，达到 6.4078 元。那关于这样一个现象，分析人士认为，美元指数走势不确定加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信号上升，能否有效企稳尚需观察。昨天呢，美元指数下跌 0.12%， 报 93.9859， 连跌两日。因为意大利政局紧张缓解，刺激欧元对美元继续反弹，但五月美元指数仍然大涨 2.34%， 创一年半以来最大月度涨幅。再来关注，今天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5月，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开展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共1560亿元，期限一年，利率为 3.30%， 5月末的中期借贷便利余额为4万亿元。下来呢，可能要关注到一条跟大家这个使用银行卡相关的一个消息，你的银行卡上是否写有这个闪付字样？有的话，您就要注意了。从今天起，银联卡的小额免密免签单笔限额将由300元提升至1000元。什么是小额免密免签呢？简单来说，这是一种一挥即付的支付体验，在一定的额度内，不需要你输入密码和签名就能够完成支付。银联的小额免密免签是中国银联联合各家成员机构于2015年推出的，具有便捷和高效的特点。但是呢，这个也仅仅啊，是在这个具有芯片卡上面才能使用，磁条卡是无法开通这项功能的，具有闪付功能的银联芯片卡或者移动支付设备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再关注一条跟房产有关的消息，今后呢，北京自行购买二手房可网申资格审核，买卖双方不通过中介。北京市住建委透露，又一项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的便民举措落地，对于自行成交二手房的购房人，只要上网提交申请就可以进行购房资格审核，审核的时间只有一个工作日。另外呢，今天证监会通报，近日证监会对五宗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其中两宗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一宗内幕交易案，一宗证券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客户委托进行证券交易案，一宗短线交易案。6月数家互联网公司将集中以 CDR 也就是中国存托凭证形式在内地上市。日前呢，百度网易已经选定保荐机构，阿里小米京东等回归 A 股发行 CDR 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筹备当中。根据目前的节奏，6月份的第一个周五，存托凭证发行与管理办法将具体公布， CDR 的正式落地也将越来越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另外的一个环节，私人财富定制啊，来跟保险培训师李鹏聊一聊在儿童节购买儿童保险应该注意的事项。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我们还是欢迎一下保险培训师李鹏啊，李鹏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哎，我觉得现在啊，虽然说这个像你像我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过儿童节这样的一个年龄，但是基本上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一见面，特别今天啊，说哎节日快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祝愿。为什么这么说呢？倒不是说我就觉得你这人幼稚，而是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啊，在自身保持一种这个童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这样的话，你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这个新鲜感， 对， 而且愿意去了解，愿意去学习，而且呢，经常说你童心未泯的话，可能也说明你这个人啊、没有太多很复杂的想法，很简单，很好接触， 对， 是不是？那其实说儿童简单，但是关于儿童的这个保险产品好像就不那么简单了。 嗯，没错， 因为确实了解到，就是让现在很多。人去购买保险啊，首先购买保险的人肯定是通俗讲社会人，那就是说在社会上有一定的阅历或者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的人才有资格去买保险，因为需要钱嘛。 对。 但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买保险我关注到的是自身或者说自己的父母长辈，因为可能在他们这个现阶段的这样一个状况来看比较需要保险。那小孩嘛，你想他有苗不愁长，经常是这么一句话，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哎，看到小孩他不会说哎呦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买一个保险，除了比如说教育方面的一些投入之外，在于他自身呢、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安全类的保险的话，可能会考虑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嗯， 你同意吗？ 这可能是你作为一个家长自己的这种感觉。 嗯， 但是从我们保险行业或者说销售培训这个角度来说呢，感觉更多的成年人， 嗯， 可能比如同样的一个钱或者同样的产品，或者同样对于保险我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嗯， 那可能在孩子这方面他们接受起来可能更容易。 哦， 可能或者说再简单一点，就是愿意把更多的钱或者说买保险的这个钱啊投入到孩子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 那就说明其实这个保险理念已经比以前要进了一大步。 要进了一大步了。 嗯，那具体就开始提问了。 啊、哦、可以。 啊、你刚也讲到了可能对于成人的某一款保险以及同款的这个儿童的保险来说现在比如说购买者愿意花钱给儿童，那对于自己的保险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对， 那问题就是你像儿童保险与成人保险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可能两点吧。 嗯， 就我们先从这个购买理念上来说。 行。 可能儿童保险在选择购买的时候更多的或者说基本上它就是起到一个被保险人的作用，他是没有自主去选择我要购买这份保险，或者说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选择要把这份保险停掉了这么一个权利。 对， 他没有一个自主操作的这么一个权利在里边， 这个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基本的一个问题。 对， 对吧？咱们也可以想象，小孩比如说三四岁、四五岁，你别说三四岁、四五岁，九十岁他也未必了解保险产品，就可能在这个时候，具体关于这样的一个被保险人，他是什么样的产品，怎么样来保，他自己是没有决定权的。 对。 啊，包括决定买或者决定不买，停不停，这都是一般是家长来决定。 对，都是家长，或者我们说更那个明确一点，都是他的监护人 是 才做决定的。 所以你觉得这一点上是儿童保险与成人保险最大的不同吗？还是说只是其中之一？ 其中一点。 哎，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给孩子选择购买保险的时候，那他的产品形态，或者说以前我们聊过的那个保险五要素， 嗯， 比如说保额，还有多大能保，这个年龄，还有保费，那都跟成年人有非常非常不同的这么一个表现。 嗯，咱一点点说，你刚才提到保险形态， 对， 形态上有什么不同呢？ 比如说就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同样的比如说给成年人买一份保单， 嗯， 那如果你的保额啊你想保得非常高， 嗯， 你可能就多花钱， 是啊， 或者说你身体只要好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体检就可以。但是我们针对未成年人，也就是18岁以下的被保险人的保险， 嗯， 那他的保额就我们在这儿说的就是他的身故险的保额是有一个封顶的限制的。 哦，这个跟成人险不同的是，作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他的投保身故险这样的一款产品，它的有限额， 有限额 啊。 比如说，我们从28天开始， 嗯， 就这个小朋友，我们虽然说这个新生儿就可以投保啊，但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28天出生以后就可以选择投保， 就基本上满月之后。 对， 嗯， 从28天算，分到10周岁以内，这是一个时间段。 嗯， 那这个时间段，这个咱们的被保险人他身故险的保额是不能超过20万的。 身故险的保额不能超过20万。 对，当然我说的这个是咱们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啊， 嗯， 然后针对的是普遍的咱们那种大型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不能超过20万的。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就像咱们之前所说的，这个被保险人小朋友啊，他是没有自己选择购买保险或者说停掉他任何他的这个行为能力的。 嗯，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个道德的风险。 明白了。 就说的再直白一点啊，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生命安全掌握在这个监护人手上。 我明白了，这个其实咱们你说到这儿，我觉得咱们也不用细聊下去。但其实就是说，为什么在28天开始到10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它关于身故险这一块最高保额不能超过20万？ 对， 其实也就是说，防止有人通过这个保单来谋取暴利。 对， 对不对？因为这个期间的这个小孩，他不具备任何的这个能力，什么能力他都不具备，所以作为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命个体来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在这儿要动一些歪脑筋，对不对？ 对， 这说的我觉得已经足够明显了。 对， 您接着往下说呢。 那20万保额，当我们这个小朋友啊长到10周岁以上，那从10岁到18岁这个时间段，他的身故险的保额封顶是50万。 哦，就是等于加了30万，但是还是有封顶的。 对，有封顶是50万。 嗯， 那一旦超过18岁之后，那我们就跟成年人一样，你可以选择的保额就是想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钱够身体好就可以。 是。啊，所以基本上从这样的一个规定来说，也是对于未成年人起到了一种保护。 对，这就是一个保护。 所以这个点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虽然买的是身故险，但实际上我们在这儿也要考虑到它怎么说呢，人身的一个安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在保额上也是有一定的调整的。 对， 这个是刚所谓的这个儿童保险与成人保险最大的不同是在身故险这个产品当中啊，18岁之前或者未成年之前，它对于你投保的额度是有一个上限的。 对，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不同点呢？ 还有，我就正好咱们就想到哪儿我就说到哪儿。 行， 就关于我们说的这个不管是20万还是50万的这个身故险的保额，我在这儿要再跟咱们各位家长啊，或者可能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想给自己的孙子或者想给自己的这个孩子想买保险的时候强调一点，就我们这个20万或者50万的保额是针对这一个人的，是针对咱们的被保险人，而不是针对咱们各家保险公司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50万的封顶，你在 A 公司比如已经买了30万了，那你在 B 公司如果也买30万，那这30加30其实是60。 60。 但这60只赔这50。 哦，明白了。明白了，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来注意。我们刚才说成人在购买这个身故险的时候他没有封顶，所以也就是刚才李鹏讲的，你有多少钱想买多少钱都可以。 对。 那关于我们刚提到的18岁之前也就是未成年人他的这个身故险产品，所谓的这个投保的限额就是他的封顶，包括20万也好50万也好，这个不是说我在这家公司是50万的封顶，在那家公司50万的封顶，那我既然这样，我选10家公司，我是不是就是 对 500万？不是，它是针对你这个被保险人的。 对， 一旦发生保险理赔，你买还是可以买的，对不对？ 买 还是可以买的，没问题。但是，一旦发生保险理赔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哎，如果被人家查到你这是已经买了好几个保单，而且这个限额已经超过50万， 对， 对不起，只能赔你50万， 只能赔这50万 啊！甭管您在多少家公司买，18岁之前只能赔50万，或者说10岁以下只能赔20万。 对， 但是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对于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吧。 对， 对不对？ 就怕说出现这种，比如在 A、B、C、D、E 这几家公司不停的单独去买，会有这种情况。 那有没有可能？我再延展着问一下，我在国内的确是可能封顶50万，我到国外去买一份呢？ 这个是国内跟国外是分开的。对，咱们在国内是50万的封顶，那在国外的话就单独再算这个考核了。 所以其实可能这个，我觉得应该全球联网。啊，全球50万啊，这样可能相对来说更加的这个系统一点。 对，这个估计懂咱们这个保险产品再发展发展，应该也会有这么一个，就未来是这样。 行，接着说，那儿童保险与成人保险最大的不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那我们在说完这个之后，其实还有几个点啊，那我看看一个一个说，看能不能把它说清楚。 行， 就我们说50万或者20万的这个保额， 封顶了， 封顶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就讲过，给咱们听众们讲过，在选择保险的时候有两种保险的产品，一种是我们的终身型产品，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消费型产品。 是， 那如果我们在选择给自己的小朋友选择这种终身型产品的时候，那您就一定要注意一下保单条款当中，或者说绝大部分的现在针对少儿的这种终身型产品，它的保额，我们就先说身故险这保额，可能比如说是20万或者50万都可以，但如果咱们的被保险人没到18岁就出现了风险， 如果换成年人的话，肯定就把保额赔给你了。 嗯， 但是未成年人是不赔你保额的。就我们的终身险产品啊，是不赔你保额的，是把你所有之前交的每一期保费累计起来，把保费退给你。 哦，那你这个所谓的比如说18岁之前的50万封顶，它这个50万到底体现在了哪儿？ 这个50万就体现在保费上了。 什么意思？ 就50万的保额，那可能我就瞎说啊，可能咱们需要的保费可能保费可能是8000块钱。 嗯。 但如果是20万的保费，20万的保 额，对。 真的保费可能就是3000块钱。就是这样。所以没到18岁出现了风险，尤其是我们的买的产品是那种终身型的产品的话， 嗯， 那么基本上退的都是你的保费，而不是你的保额。 就是我交了多少退我多少， 交多少退多少。 就在这个事件上，我是没有办法获得怎么说呢，补偿的。 对，就针对这款产品是获得不了身故的补偿的。 那其实我就想问了，那我购买这款产品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首先购买这款产品，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就有这种情况还要去购买它呢？ 嗯， 就是因为我们说这身故只是一个主险，但更多的我们是看重这个产品组合当中的意外险，还有我们的重疾险等等。 嗯， 而且还有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孩子啊顺利到18岁之后，那么保额就转变成正常的， 嗯， 也就是身故之后给付你的就不是保费而是保额了。 哦，所以这个就是你刚提到的，在18岁之前未成年之前，如果说发生了身故这样的一些风险的话，我不会赔你50万的保额，虽然说我的封顶是50万，但是我不会赔你50万的保额。 对。 而是说你交了多少保费，我把多少所有的保费退给你。 对。 仅此而已。 这是针对我们的终身型的产品。 这是在全国都是这样吗？ 基本上现在大型的保险公司主力销售的针对孩子的保险都是这样的。 那之所以刚才你讲到为什么有人会购买这样的一个身故型的产品，是因为这个身故型的保险跟很多其他的可以称之为终身险的产品的一个组合， 对 其他的那些可能对于未成年人他的一个赔付额度会比较大， 对， 包括意外啊，包括 重 疾， 还有包括医疗等等。 所以假如说咱们单拎出来说这个身故险，我估计是不是就不太有人问津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说了，这个终身型产品可能赔你的是保费，所以我给各位咱们消费者听众们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有钱的话，比如我们可能拿出8000或者10000块钱每年投资到孩子身上这个保险产品，那你除了要去买那种产品组合以外， 嗯， 你还要去买一个我们所之前讲过那种消费型的产品。 消费型的产品， 也就是消费型产品，比如说就买20万的保额， 嗯， 那这个保单非常简单，就是出问题理赔，不出问题这个钱白交。 这说的是什么问题？ 身故， 就是身故， 就是身故。 他就这会儿的身故就已经不是终身险了，已经是消费险。 消费险这个时候的身故如果出现风险，保额是多少就赔你多少。 哦，明白了。所以其实身故险它也分为终身险和消费型。 对， 终身型和消费型。 对， 明白了。 这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两个产品没有什么太大不同，但针对18岁以下的被保险人，那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 那刚才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小孩未成年之前我们购买了消费型的身故险，它是不是也有20万和50万这样的？ 也有这个封顶 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封顶了之后，如果说在18岁之前他身故了，他是可以拿到50万的， 可以拿到保额的。对， 明白了。 所以两个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买嘛。 啊，就是说终身型的和消费型的，应该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应该结合在一起买。 对， 嗯，好的。北京时间20:28，咱们也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接着跟大家聊关于少儿保险的那些事儿。今天是6月1号，也是祝愿全天下的这个儿童朋友们啊节日快乐。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金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金致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挺选，售价29800元起，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不容错过。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听见美，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这个跟嘉宾访谈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邀请到的是保险培训师李鹏。因为今天是2018年的6月1号啊，儿童节，也是祝愿全天下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来一起关注一条跟一个跟儿童有关的保险话题，那就是关于少儿保险的那些事儿啊。刚刚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聊到了两种啊保险的分类，一个是终身型，一个是消费型。那终身型和消费型这样两个类型的保险，关于啊未成年人他的身故这一块也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特点的。 对， 就刚刚我们聊到，其实消费型的保险。啊，比如说在消费型的保险当中，我购买了一个未成年人的身故险，啊，当他在18岁之前如果发生了意外，我们会走保额，啊，该20万的时候20万，该50万的时候50万，也是有这个封顶的。 对。 但如果是终身型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当中的身故险，如果说在未成年之前他发生了意外，那么这个时候并不按我们的保额这样的一个封顶情况来赔付，而是你交了多少保费，赔你多少保费。 对。 刚才在这个中间广告间隙的时候，我也问了李鹏，那既然是这样，那在前期我购买终身型的也好，消费型的也好，这样的两款保险的时候，是不是终身型的会便宜点，消费型的贵一点呢？ 嗯，反过来。 反过来。 对。 也就是说消费型的要便宜点，终身型的会贵一点。 对。 那我就请问你了，消费型的又便宜，他最后给的这个保额又多，那我请问你关于终身型的这个身故险，我买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因为同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10岁的一个小朋友， 哎， 那你在选择终身型产品的时候也是按照你的年龄来进行一个核保的。 怎么讲？ 就比如就是说白了，岁数越小保费越便宜。那可能你年就小朋友或者年轻的时候啊，你10几岁或者20-30岁、嗯、你买一款产品，比如你可能同样的保额啊、 嗯、 我们的身故或者重疾加上医疗，你可能比如说花3000块钱， 嗯， 但如果你30岁或者40岁的时候你买同样的保障是完全不变的情况下， 嗯， 那你可能就要花2-3万块钱了。 你现在指的是终身型还是 终身型？ 终身型。 对、嗯、所以这种终身型产品，我给各位的建议就是趁着你能有这个钱的时候，以最小的这个年龄去把它给购买上 啊、哦、 对， 明白了， 这样成本是最低的。 假如说孩子3岁给他买这个终身型的保险，他到30岁交的钱都是一样的。 对。 那是不是言下之意是消费型的？我在三岁的时候买，当时比如说它最高能买多少年？ 比如说就20万吧。 20万， 对 啊，能买多少年呢？ 这可以看，我们看有10年、20年、30年，有各种不同的期限。 对，但是对于终身型，它就没有这个期限了。 没有这个期限，就是终身嘛。 好，那比如说我们在消费型的时候，我们买到30年，30年之后再想买的话，就不是原来那价。 那肯定保费就翻的不是一番了。 嗯，明白了。所以其实在这儿也是建议大家，在购买一款保险产品的时候，无论是终身型还是消费型，如果您的经济，这个条件能够允许的话，应该都买。 应该都买。 组合着来。 对。 啊。聊完了儿童保险与成人保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之后，您觉得我们可以聊聊什么呢？ 我觉得就咱们刚才说的是针对儿童保险当中的一个保障项目，就是我们的身故。 嗯， 但其实身故我们都知道已经把它给锁定了，就最多就是20万或者50万， 有封顶。 对， 嗯， 所以呢，我们对于儿童保险其实更多的保障是另外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重疾。 嗯，重疾。 对，还有一个例外的就是我们的意外伤害医疗，还有我们的一些医疗的产品组合在里边。 是，刚才也讲到了，包括在终身型的保险当中，除了我们刚提到身故之外，还有重疾和意外。 对， 为什么这两款我们要重点提到呢？ 因为现在啊，尤其是为什么说现在这个针对青少年的我们这个重疾产品已经越来越丰富了。 嗯， 就是因为现在青少年得重疾的这个概率跟以前相比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哦， 尤其是当中有一个病，就是少儿的白血病。 哎呦，这个确实，如果说家里没有小孩的话，对于这方面了解可能真的会比较少。 嗯 啊，咱们在这儿也估计也分析不出来具体得病的原因哈。 对，那就是现在这整个这个社会发展呗，我们的污染啊或者等等怎样。 嗯，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现在关于这个未成年人他的这个重疾这一块做的产品的这个丰富程度较以往要高了很多。 对， 嗯，另外呢，还想给我们分析什么？ 因为儿童的重疾跟成人的重疾啊，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治愈率非常非常的高。 对，因为它年轻啊，身体里边包括细胞啊，或者各项机能都是属于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发达 啊，对对， 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就是那个愈合率比较高。 对对对，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便是他身体的愈合力很强。但是呢，关于这方面就重疾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保障，也是现在比以前要丰富的多了。 要丰富的多了，嗯，对。那除了重疾，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的各种的意外，因为相比较身故和我们那个重疾，可能这小朋友更多的就是活活泼泼的， 嗯， 可能比较好动， 嗯， 出现了更多的这个风险或者说理赔的这种问题，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的各种意外险。 是是是， 对， 小孩子嘛，这个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意外险，就关于现在儿童的这个意外险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比如说跟那个重疾险相比啊，就现在你比如说重疾险已经有很丰富了， 嗯， 那意外险呢，基本 跟成年人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嗯，没有说是专门我们辟出来一块，就是说这个少儿的重疾险，它在哪一块是专门做的，要跟这个成人险有区分的？ 没有没有，因为意外基本上可能只是频次高低，但项目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嗯， 对， 行，那咱们继续，那比如说这个意外险，包括这个大病险啊，包括什么，长期分红领取，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另外一款产品 啊， 这可能是之前我们说的更多的都是针对小朋友的保障类产品， 嗯， 比如我们的身故、意外、重疾等等。 嗯， 但还有一款也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分红类产品。 分红类产品， 对，分红类产品，也就是我们的理财型保险。 理财型保险， 对， 嗯，为什么这一款产品它比较适合于这个我们少年小孩呢，儿童呢？ 因为基本上啊，也是所有咱们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我们理财的分红的保险，那都是终身型的， 对， 也都终身型。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如果是一个比如说50岁的一个成年人， 嗯， 那他在买这款产品，那我们就瞎说啊，可能他能领30年、40年，然后这个保单就结束了， 嗯。 但如果是一个小朋友的话，从1岁开始领，如果到80岁的话，他可以领70-80年，所以这个保单的长度跟我们小朋友的生命是等长的。 明白了，哦，那其实这个其实可以不可以归类为，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所谓的教育金？ 对，这个是我们可以把它设计成这个教育金的。 嗯，因为基本上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无论是给这个青少年，不能说青少年吧，未成年吧， 未成年人， 除了他的这个身故。除了他这个重疾，除了他的这个意外之外，可能作为他的监护人，更多的关注到也是他的一个教育，因为小孩他的成长和他的教育基本上有的时候是分不开的。 对。 那在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领域，就教育险当中，除了我们刚提到这个分红啊什么的这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特点或者购买那方面的一些产品。 就在这儿想给这主持人给听众们咱们分享一个理念啊。 你说。 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钱，其实这个分红型的产品说的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小朋友健康成长，然后按照保单条款当中的约定，我们可能有一个分红，还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收益的领取的钱。 嗯， 但是为了方便啊，咱们可能是为了方便这个保险人员去销售，也为了方便咱们消费者去理解， 嗯，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孩子的成长的这么一个流程，这个时间段，我们把它分成，比如说，哎，初中教育金、高中教育金、大学教育金，还有就是大学教育金之后有一个婚嫁金。 哦，婚嫁金， 婚嫁金，就结婚的时候肯定要出一份钱嘛。 啊， 这个钱也可以从我们的保险产品当中可以获得。 哎，这个每个不同年龄的，比如说这个初中教育金、高中教育金、大学教育金，它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它区别就是我想跟各位说的，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啊，它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把这个钱和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孩子的这个教育的整个过程结合起来。 哦， 但是我们，你可以这个领出来这个钱，你不给他多高中教育金， 嗯， 你可以不给他买教材，甚至到了婚嫁金，你可以不给他当婚嫁金，都可以。这个只不过就是把人生的这么一个履历或者说流程和我们的产品结合起来，更方便大家理解。 嗯，那关于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产品，它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的？包括我从购买到最后我得到这个教育金，它是怎样的一个流程呢？ 就是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到你18岁的时候，或者22岁，你可以领到一个大学教育金。 嗯， 但是这个钱其实都在你的保险账户当中去。 嗯， 只要比如我们正常的这个购买、正常的交费，这个保单状态有效。啊，到了比如每一年或者每两年固定的时间段，这个钱就在你账户当中，你就可以领出来。 嗯， 但领出来你想做什么，你可能做教育，然后做投资或者做婚嫁都可以。 嗯，这个我拿到的这个教育金，它的这个额度跟我刚开始投保的这样的一个交的这个钱数是怎样的一个比例关系呢？ 这个我们在购买之前保单条款当中都会非常详细的帮你显示出来，比如到了多少年，或者保单第十年、第二十年、第三十年，或者每两年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这么一个列表。 嗯，就比如说我一直交一直交，交到最后比如说十年二十年之后，我大概能领到怎么样的一个钱数， 对， 一个金额数。啊，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是关于比如说初中教育金、高中教育金、大学教育金。那可能很多人也非常的题外话啊，会担心，诶，假如我这孩子没考上大学，这钱是不是就领不上了？ 肯定有啊，对吧？ 是是是， 就包括到了这个婚嫁金，我们都24岁， 是 那没结婚，这钱保险公司肯定也给你。 是是是是是，只是以这样的一个名头告诉大家，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关注自己的孩子成长的这样一个进程。 对， 嗯， 其实也是一个词，就是专款专用。 是是是，那咱们继续跟大家来分析。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已经把很多我们今天准备的这样一些问题都谈到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哪个呢？我在想，是聊这个给大人给孩子，还是说什么？ 其实我想就说啊，就我想最开始的时候，就在节目最开始就先跟大家有两个理念要打通一下。 讲 第一个理念就是，当我们的消费者或者听众啊，想给你的孩子买保险的时候， 哎， 那你要做两个准备。 做两个准备。 第一个准备就是你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保单。 哦，假如你要给自己孩子买保险，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保单。 自己有没有保单。 嗯， 如果你自己没有保单，那我建议你先给自己买。 嗯，如果自己没有的话，先给自己买。为什么？ 就非常简单，因为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孩子决定不了这个保单交不交费。 嗯， 只有家长能够决定。 嗯， 那如果家长出现了风险或者钱上有问题的话，那这孩子的保单等于就没有任何的保障作用在里边了。 是， 对， 所以要保障孩子先保障自己。 对， 这也是为什么在飞机上有的时候说，比如说您身边如果坐了孩子，当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呼吸面罩弹下来了，先给自己戴上， 对， 再给孩子戴上， 对， 对不对？如果说自己有保单了，那我们要做的第二个准备是什么？ 第二个准备就是一个可能跟保险实际购买不太相关，但确实是我最近在跟一些客户去谈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谈到的，就是以前咱们也说过，这个保险绝对不是买了之后就不会出现风险。 是， 所以也是结合最近我看了许多这个新闻热点，说经常有小朋友，尤其可能就快到暑假， 嗯， 出现各种风险，比如说被锁在车里了， 嗯嗯， 或者这个游泳，或者触电，或者从那个窗户上，比如说出现风险， 嗯， 就这种我们在买了保险之后，如果我们的家长没有把这个教育或者说把这个关注的度集中到孩子身上，你光靠一个产品，你是保障不了孩子的这么一个安全的。 是，这个其实一直在节目当中我们多次强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对， 并不是说我买了保险之后就给你等于是咱们讲个玩笑话，给你加了一个金钟罩铁布衫了。 对， 并不是这样，而只是说在发生意外之后，可能对于你在经济上会有一个补偿。那所以如果说作为父母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人说，我觉得我给孩子买了保险之后，他就万事无余了啊，他就这个将会健健康康生活一辈子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其实就对于孩子或者说未成年人，他们的一个保护不会因不要因为我们购没购买保险或者保单有多少份而减轻或者加重。 对， 嗯，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析啊。那关于少儿保险是不是同时也要受到我们一开始一直讲的这个保险五要素的这么一个制约呢？ 啊，对，就是五要素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保额嘛， 嗯， 对吧？这是有这么一个封顶和限制在里边的， 嗯， 而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少儿保险，那被保险人就只能是孩子，投保人肯定就不能是孩子了嘛， 是是是， 就是我们的家长在里边。嗯、那另外就说到这儿啊，就给大家提一个醒儿， 嗯， 就许多时候我们给孩子，尤其是未成年人买保险，更多这个钱呀不是父母出的。 更多这个钱不是父母出的，谁出的呢？ 是再长一辈的爷爷奶奶、 姥 姥 姥 爷 出的。嗯， 但是他们即使出这个钱， 嗯， 那也不能做投保人。 即使是爷爷奶奶出这个钱，也不能做投保人，为什么呢？ 对，因为他不是监护人。 哦， 咱们的监护人只能是孩子的父母。 嗯，所以这个可以算是这个给这个儿童保险当中也是一个跟成人保险的一个区分。 对， 只能是监护人来给未成年人投保。 对。 嗯， 因为这还是有这么一个风险在里边嘛。 是，它是有一个硬性要求的。 对， 嗯，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针对少儿的产品有各种金啊，这个是该如何安排呢？ 这就是咱们之前说的嘛，各种、 嗯、 比如说教育金、 嗯、 或者婚嫁金等等。 对， 这个我们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就是保险公司设计出来，方便我们的客户去理解每一笔钱你什么时候领，你如何去用。但是更多的我们要看的，或者说我们作为消费者可能要看的，就是这个钱只要能固定时间固定收益到了我们手上，那我们自己去安排它就可以了。 嗯，那我们再往下说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比如说关于这个孩子的这个身故险或者什么的，在这个公司买一份，在那个公司也买一份。 嗯， 那不同公司的产品在你看来区别大吗？或者说我们怎么应该来区分或者来对比他们各自的一些优劣点呢？在比如说给未成年人或者给儿童购买保险的时候， 那我们作为家长、监护人在买保险的时候啊， 嗯嗯、 其实这个产品肯定就像我们说的，好产品可能就贵一点，那可能普通产品呢就便宜一点。但是我想从这几个角度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我们在买的时候，如果注意到这几个点，那就更怎么说呢？就这钱花 保险 更值、 啊、更值， 这钱花更值。 嗯，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咱们给孩子购买的产品当中如果有重疾这个产品， 嗯， 看看有没有那种就特殊的少儿的重疾的一个保额的翻倍。 特殊少儿重疾保额的翻倍，这个是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解释？ 比如说我们买一款产品保额，比如说重疾保额，比如说是30万，但是许多保险公司就设计的产品比较好，它会针对比如我们之前说的少儿白血病， 嗯， 如果一旦是这个风险出现的话，那你重疾险的保额会翻倍。 重疾险的保额会翻倍，比如说之前它这个保额是30万，但针对这样的一个少儿的重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它会比如说 就变 60万， 就变60万。 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是吗？ 非常好的点、 嗯、 因为只要是设计出来的就这种疾病，那肯定是高发的。 明白， 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卖点嘛。 嗯，那这个东西很显而易见，就假如说我们在对比几家保险公司，有的有翻倍，有的没翻倍，那我们势必是要买翻倍的。 对呀、啊， 那我们就简单这样来选择，或者这样的来区分他们就可以了吗？ 还有啊，就是除了这一点以外， 嗯， 然后我还有给各位建议的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如果您要是没买，您可以注意；如果买了之后，您也可以把这点加上， 嗯、 就是针对我们投保人的豁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投保人的豁免， 对， 嗯。 就比如说我们的投保人父母啊，如果自己没有买保险、啊 嗯、 就先给孩子买了保险了， 嗯， 那你就要看一看这款产品可不可以加上针对投保人的豁免。 嗯， 这个豁免是什么？就是当投保人出现了条款当中约定的风险，比如说重疾或者说身故之后， 嗯， 那整个这张保单从你发生风险之后你就不用再交费了。 嗯，这个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一个设计，而这样的一个人性化设计，连同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特殊少儿这个重疾的翻倍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条款的。 对， 所以希望大家比如说在购买保险的这个之前，首先肯定要选择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司。 对， 其实在这些大型公司当中，我们具体针对某一款保险产品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 更具人性化的一些设计吧。 对 啊，可能在你选择这款人性化设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投保的这个金额的钱数可能比没有这些人性化设计的略微高出来一些。 嗯， 但是其实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 对不对？因为天有不测风云嘛啊，你既然能够考虑到给孩子来投这样的一个保险，也要考虑到万一在这个情况下再横生枝节的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保障我们这个家，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孩子。 对， 嗯， 其实说到这个人性化，还有一点啊，就可以给各位分享啊，这个也是现在倒不是所有都有，但几家大的保险公司都会有着针对少儿的产品的一个附加的条款， 嗯， 一个险种就叫陪护金。 陪护金，哪两 这个陪护金 哪两个字？ 就是陪伴的陪， 陪伴的陪， 护护理的护。 嗯， 这个呢是针对，也是针对父母的。当我们孩子出现了风险，条款当中约定着这个理赔，如果一旦申请成功之后，那么它会有一个相对应的额度，这个钱直接也是就给我们的投保人。 嗯嗯嗯 嗯， 明白了。 就陪护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孩子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去医院排队的话，那这个大人要不然就请假，要不然就耽误事儿，肯定也会有经济上的损失。 嗯，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案例吧。 好， 嗯，聊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我念给你听，也是我们听众发来的。市民王女士提出一个质疑。 质疑。 嗯，20年前她的孩子8岁，也就是现在28岁嘛，哈。 28岁啊。 她曾经给孩子买过一个教育金，当时每个月交1000元。因为王女士说自己就是工人啊，家境其实很一般，觉得这笔钱在当时已经很不少了。后来孩子18岁上大学，返还这笔教育金也就只有10来万，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利息。王女士就说，10年间10来万从购买力上来说还是有差异的。那么您怎么来评价王女士的这个想法呢？另外我理解，对于收入相对稳定的工薪阶层来说，教育金的必要性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要差一些，你觉得呢？ 哦，那这个王女士如果是20年前98年， 嗯， 每个月花1000块钱给她的孩子买这个教育类的这种理财的分红产品， 嗯， 那我首先觉得这个对于孩子的爱，这肯定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大的。 是啊， 因为这个金额，虽然我们是普通的说是工人工薪阶层，但这个金额真的是非常高了。 是98年，每个月1000元，这确实不是说一个谁都能交得起的。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 嗯， 那其实啊，就是我们在给孩子购买这种产品的时候，也包括我们给自己购买这种分红的理财的长期收益的产品的时候啊，就以前我说过，我们不要有说挣通过这个产品挣大钱的这种想法。 是保险，你想通过它来挣钱，你还不如去买理财，买理财不如买股票。 对， 嗯， 因为这个收益越大，风险就越大。 是， 那这种产品特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两个固定，第一个是固定时间， 嗯， 就是保证你在固定的时间可以拿到一笔钱， 嗯。 而这个钱就是我们的固定收益， 是 就保证你能拿到这个钱、 嗯、 另外王女士所说这一点啊，我给一个建议，也是咱们听众们的建议，就这款产品20年前我们去选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钱的购买力或者说这个钱的价值肯定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们要在选择的时候，这个产品绝对不是说我买一次我以后就再也不用管了，我就等着它就可以了。 嗯， 就为什么如果我们觉得这个钱现在要是不值钱了，或者我们担心可能30年、50年之后这个钱不值钱了， 嗯，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现在购买完这款产品之后，随着可能我们的物价或者我们购买力的变化，我们再可以选择加保。 明白。嗯，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慢慢的这个工薪阶层，哎，你变成了比如个体户 啊， 或者说这个赚的钱多了，你其实可以选择加保的。 对， 如果你对于啊他一开始定的那个后期给你返还那个钱来说不满意的话， 对 对，所以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案例，给大家更多的提示还是就是，当你要购买保险的时候，就一定不要想着收益。 对 对， 或者没有特别大的收益。 对，他只是说是一个非常稳定，他的对他的重点是稳定。 对， 重点是能够规避掉包括这个金融危机或者贬值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啊，你想通过这个来得到很多的钱的话，这个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对，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是过得很快，也非常感谢李鹏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期跟少儿保险相关的一期节目。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旅行号1073，我是主持人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誓。 过的事，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